簽名就話你到場，到場之後咧係課活動規定嘅課活動，你可以攞分嘅。咁原來咧個而家課活動同近時嘅課活動係兩件事。 係 嗰時課活動咧就係自覺嘅，譬如咧去愛秩序灣，從嗰啲艇户咧做過曬佢哋嗰啲居住嘅環境，呢啲咧就係、是、我哋嘅嗰陣時嘅課外活動。 係， 但係而家咧呢種課外活動係少之又少啦，好主動嘅課外活動。咁啊，反而咧而家真係聽呢啲咁樣嘅演講嘅學生咧，款人反而多。跟住咧，最緊要簽名， 簽名啦，或者攞張證書啦。 係唔知道咩？陳亞飛，你有冇試過呢啲情況？ 我冇試過。 我試過啊，就係、是。听完之后心都急埋，原来咧嗰啲课活动咧系真系瞓嘅啫，唔系真系活动嚟嘅。 交差， 交咗差系交差，最紧要攞到我嘅。我初一以为签名好宝贵啊，好巴闭啊，原来咧嗰、那个签名咧即系有价，系证明嗰个留学生嚟过，嚟过之后咧佢翻去攞份。 同埋咧就講埋咧，你嗰個活動嘅性質係嗰個時間係幾耐？ 係啊，我唔知道，我就簽名啫嘛。 嗱，而家咧就咁樣嘅，即係講得好聽啲咧，就係咧而家好多啲即係連課活動咧都係好有規劃。咁但係咧就因為而家嗰啲課程咧，同我哋大家讀中學嘅時候咧就唔同嘅。 嗯。 咁啊，比如話而家嗰個中學課程裏邊咧，你就有嗰啲所謂叫做咩咧？其他學習經驗、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s， 咁啊，咁呢啲咧就係、是、即係你可以咧喺課堂以外咧有啲其他嘅嗰啲學習嘅機會啊等等嗰啲咧，咁亦都會咧係計翻落呢度。咁即係比如話咧係三年，咁啊嗰啲學生咧佢需要咧喺呢方面咧，例如話需要涉獵咧150个小时咁樣。咁所以咧，比如佢聽你嗰陣時嗰啲專題講座咧，就要攞翻個簽名，攞翻證書啊等等。咁而教育局咧，亦都咧係有一啲咧係即係亦都有另外一種規劃，就係話佢俾學校咧係會有一啲咧係嗰個所謂叫延伸嘅學習活動，即係 extended learning activities 呢個 ELA 咁樣。咁呢啲咧就係環繞咗咧係唔同嘅範疇。咁啊，牽涉到咧係一啲嘅所謂課外活動啊，同埋例如話你可能要一啲咧係即係田野嘅考察啊，或者一啲社會嘅服務啊，又或者其他嘅學習啊咁樣。咁而咧喺不同嘅範疇啊、不同嘅領域裏面咧，係有呢啲咁樣嘅主題咁樣嘅。 哦。 咁所以同我哋嗰陣時咧，即係我諗我哋讀書嗰陣時咧，我哋三個都係啦，男嘅就梗係中意啲球類。吓、去睇下波啊，之如之类咁样。咁静态啲，你可能当时有去学校有捉下棋啊，等等啊嗰啲咁样。咁女同学咧就可能俾嗰啲艺术啊，或者系一啲嘅即系音乐啊、家政啊嗰啲啦，系、嘛。咁但系而家个类别好多嘅，咁亦都有响学校里边，亦都有咧校外。一讲到校外咧，我谂就大家好容易联想到咧，就系第一就系你去学啲文静啲嘅琴棋书画啦。吓、学下弹琴啊！ 有呢班嘅， 有呢班而家吓，即系啲私人机构咧，系会好提倡同埋咧举办呢啲活动。咁就另外一啲咧，就当然你亦都可以咧系揾教练教你嗰啲咩啦，体育项目啦吓、 打嘅球类 吓、有、一样有。咁咧就但系咧就即系有个问题咧就系、是、呢啲嘅活动咧系除咗一啲即系志愿机构啊。或者攞到資助嘅機構咧，係搞嘅話咧，咁就呢方面咧個收費可能好就好少，或者咧可能係唔即係唔需要點樣叫交費用。但如果你走去一啲咧係好專注式或者係一個搞一個嗰啲咧，咁你就可能咩喎？係個 好貴㗎， 個費用可以好高昂。 邊個俾啊？ 嚇！ 即係學者自付。 係啦，自己俾錢啦，咁啊即係父母俾啦嚇。咁同埋咧就係、是、往往呢啲嘅活動咧。是很重视的什么呢你的成就你的成绩即例如参加比赛拿奖、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到他们在很漂亮的地方呢举行颁奖、家长就会去到就很高兴啦 咁而呢啲加加埋埋呢啲活動咧，好多時就成為咗個咩咧？係一個 file。咁就係話咧，係你整一隻碟啊等等嚇，咁、咧就比如嗰個小朋友，佢由幼稚園升小一，或者由小學六年班升中一，佢當佢投考呢啲學校嘅時候咧，咁有嗰啲名校咧。咁佢覺得是呢種咧，係、一種嘅即係憑藉 ，portfolio， 就一種憑藉。咁所以咧就變咗咧，我都係帶出兩個問題。第一就係咧，呢、這個咧就變咗好個人化，就功利嚇、第二咧，就喺嗰個貧與富之間嘅差距咧，就可以拉遠咗啦。 係 係嘛？ 有錢咪學多啲嘢啦。 係啦，即係你好似或者我一間都討論下啦。比如今次嘅疫情咧，其實係帶出咗咧。不论学习好，课外活动好，系带出咗一个咧系贫富悬殊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好尖锐化嗰个情况。嗱，你话用呢个网上学习，当然你屋企嗰啲嘅网上设备数据，好丰富嘅，咁你又点啦？啊，但系如果你话假设嗰、那个小朋友住劏房嘅，啊？自己嗰啲手提電話都係啲好基本嘅手提電話，唔係多功能嘅。咁佢點可以咧？係好有限咧，透過網上學習咧，係嘛？咁同埋你比如話，而家即係大家都會聽過啦。而家係講話好多時咧，要去啲外面嚟到學習參觀，等你有個國際視野。而家演變到根本咧，幼稚園咧嘅學生咧。都可以去歐美嘅地方咧，嚟到係即係去考察 遊學 啊，遊學啊，學習。咁你如果 OK， 如果你屋企係俾得起錢嘅，冇問題啦。啊，家長願意嘅話，咁如果你係一般嗰啲，頭先我哋所講嗰啲住劏房嗰啲學生係點咧？咁如果大家經歷嘅差距好遠咯，係嘛？ 好多人咧就以為呢個課外活動咧就係、是。西方傳入的其實中國自古已有， 已有 而且不同名稱，好、多人都不知道 是咩咧？ 因為你而家好多人就只係一講起中國以前的教育咧，就一定哦，《三字經》後尾嗰句勤有功， 棄無益， 棄無益係啊！依句咁嘅《三字經》咧，就因為後中國自有咗有科舉制度之後，然後先出現啊，由宋明理學一路咁延落去，就一定要話你要讀書考試。咪勤有功啊，棄無益啊，唔俾玩。但系你喺宋明之前咧，先秦年代，孔子講六藝，藝樂射御書數嗰啲，全部都係課外活動嘅內容嚟噶、又講射箭，又講騎馬。喂，依啲唔係正式嘅學科目嚟噶。依啲咪就係課外活動。所以話我哋講中國人嗰個課外活動咧。喺先秦年代咧，其實好發達。 由來已久。 咁就嗰句説話咧。就出自呢、這個嗱，呢、這個就係教育學院、教育大學一定要讀嘅啲學生、就叫做《禮記》嘅學記。 學記 啊，學記裏邊教曬嗰啲咩教育嘅原則啊、教育嘅方法啊、教育嘅技術全部有。咁啊，其中有句咧就點講咧？佢話大學之教也，就是教。所謂是教就平日所教，即係每日所教。是教就必有正業。正当的正学业的业、正业呢就是正式由课堂上所教的东西、这个时教即是上堂就学这些东西、即是现在我们所说的、但是不上堂呢就课外活动了所以说时教呢就必有正业而退息退回下来休息即是回家了课上完堂了退息就必有居学居就居住的居、所以我们中国传统所講嘅課外活動咧就叫做居學， 居學 啊！咁而家冇人識噶，而家你唔聽學記，你唔知道。原來課外活動其實唔係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啊，係而係居學。咁你以前傳統個居學學啲咩咧？嗱幾樣嘢啦，而家都係我哋課外活動內容嘅。一種叫做粗慢，慢就漫談嘅慢，改咗翹絲邊，唔要三點水。你粗慢就係調撥嗰啲古琴。嗰啲弦線，所以不學粗慢咧，就不懂不能夠安然，唔識得安弦線，唯有粗慢，咪依個樂器咯，咪放活動咯，音樂即 要識整喎， 係要識整添喎，要調音啫喎，要調音啫喎，即係而家我哋講啲放活動，我要學音樂，呢啲就中國以前嘅居學，有種啊叫做博弈， 博就博士个博，医就依据个医。 嗯， 博医咧就学咩？就学呢、這个吟诗作对。 哦， 学对联啊，写啊，呢个评质啊，咩成啊，修辞啊，呢啲就系博医之学。 哦， 咁啊，仲有一种咧，嗱，呢啲名真系好啊，而家合我我都唔知，一种叫兴艺。兴嘅兴嘅兴起嘅兴，艺术嘅艺， 兴艺 啊，兴艺就系呢啲冚唪同艺术有关嘅呢啲术科嗱，课外活动内容。 系， 仲有一种咧，就叫做游息，啊，游水个游，诶，休息个息，游息嘅变咗咩？咪变就捉棋啊，呢啲乜嘢啦？呢啲啊，考休憩嘅，所有嗰啲体育各方面都叫做游息。所以中国人咧，以前一直系有讲课外活动，我唔知，净系俾个勤有功，器无益嘅就变咗。染晒又唔知道，其实先从年代，你睇《礼记学记》就讲啦， 系啊， 居学，居学就话咩？居学其实都有典故噶， 系 居学啊，嚟自《易经》嘅乾卦里边讲嘅修辞立其成，所以居业也，从居业变咗居学， 嗯 啊，所以都好有文化嘅，叫居学，唔系叫做课外活动嘅。而家用西方字，咁但系你讲古希腊咪一样有好多， 哇，仲多 七艺啊嘛有， 系，而且佢系体育， 体育啊，体育音乐全部包晒啊， 系啊。而且咧係人生必須要學嘅一種活動嚟嘅， 係 即係除咗學校正式上堂之外咧，你課外課餘嘅活動咧好重要嘅。你唔識咧，根本咧你唔能夠喺社會度立足，你唔能夠成為一個咧完整嘅人啊！啊，咁啊呢個咧。 同埋阿張文炳，香港其實有個課外活動嘅搞手，你都識嘅。 嗯。 佢寫過文章講香港課外活動嘅。 嗯。 叫做阿馮以雲教授。 哦，係我識我識。 啊，佢咪係我鄰居啊嘛。 係係。 佢咪專搞，因為佢我睇過一篇文章，佢講咩課外活動嘅香港前，佢就提出香港興起課外活動咧，係始自麥理浩嘅年代。 系， 即系六七暴动之后，骚动之后咧，开始佢哋注意呢啲嘢咧。 系， 先成立香港政府，先成立教育司嗰度，成立咗个叫做康乐体育组。 系 咁啊，后来康乐体育组变咗康乐文化组。依个1974年咧，就将呢个咩就成立咗呢个康乐文化处。 嗯， 由呢个组代提升，然后到1981年就成立康乐文化处，1974年就成立呢个康乐文化组。 佢當時咧就咁嘅，麥理浩咧，你講出嚟啱啦，飛哥。其實麥理浩當時咧好有諗頭嘅。 嗱， 跟住嗰啲遠足啊嗰啲咧，麥理浩徑啦，嚇咁啊呢啲户外活動啦，咁同埋嗰陣時咧，跟住佢開一啲咧係嗰啲係點啊住宿式嘅康樂中心，啲保良局響西貢北南涌嗰度，我仲記得嗰陣時咧係大概係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期到咧，係開始呢啲康樂中心嘅，有好多啲户外中心啊嗰啲咁樣。咁呢個咧就係我諗就係即係回應翻頭先阿飛哥所講啦，就係麥理浩嗰陣時咧，就可能經歷過六七年嗰、那個嗰單嘢咧，嗰個當年嗰個事件咧，咁於是乎咧就係即係佢要疏導嗰啲年青人啊，即係令到佢哋嗰啲不滿啊，或者覺得係冇乜出路嗰種情緒咧，係能夠可以得到咧 抒發， 係有啲抒發，咁啊成功喎，似乎成功喎，所以跟住民政當年嘅民政司署啊，成日就咁樣走出嚟咯， 冇錯， 每一區擺一個咧本地嘅政府咁嘅格局俾你，等有嘢可以問。 Commission 啊， 係啦，冇錯啦。咁啊，當時叫咩嘛嚇？即係CDO 嘛嚇。 專員嚟嘅。 係啦，嗰個民政主任咁樣。咁嗰度咧就發布好多啲消息嘅，不論係活動啊、學習啊、民生嘅嘢咧，就嗰個發布咁，你可以咧好多嘢查詢啊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係一啲，即係會喺香港嚟講係一種咧係創新咗或者夾新咗之後嗰啲，即係嗰啲户外活動嗰個起源嚟嘅，嚇嚇嚇。 因為當時阿馮以雲，我見佢嗰篇文章提到話，你幾個校長係搞中學課外活動好叻嘅，一個就係拔萃，佢出身拔萃啊嘛。拔萃嗰個男校長講叫做咩？叫做 James Lockhart 啊。 James Lockhart 佢 喺 呢 度啦，兩兄弟都喺度。 哦，兩兄弟喺度。 James Lockhart 另一個就伊麗莎白書院嗰個叫做係 Arthur Hinton。 哦 ，Hinton 都唔喺度啦， 都唔喺度。 都唔喺度。 佢話依兩個都係搞手嚟嘅，即係搞啦。咁但係其實文炳。我哋间母校啊，都系课外活动一流噶。 哦，冇顶， 多到不得了。 呢个是亿万人啊。 系， 嗰時好似有咩噶嘛，喺斬竹灣又有個咩誒户外活動中心啊咁樣噶啦嘛，好似啊， 我哋啲學會多到咧，真係哇任你揀喎。有天文學會，有戲劇學會，有咩象棋學會乜嘢，即係依全部係好多係學生自己自發搞嘅。咁不過有樣嘢，阿文炳唔知同唔同意？你搞課外活動都有個條件嘅，就要個校舍夠大。 系， 话以前嗰啲咩私校啊，都喺做主任呢个大厦嗰度整咗几层楼，点搞课外活动啊？ 系冇错，呢个咧我都有同意。其实新界都好多课外活动嘅，我系读嗰个母校啊。咁新界咧又有国画班，有琴棋书画班， 系。 咁你可以去学中国音乐，又可以学西洋音乐。咁音樂之外咧，仲有好多譬如柔道啊，譬如跆拳道啊，呢啲咧都係課外活動之一嘅， 係 強身健體嘅， 嚇，即係同埋益智嘅， 益智係冇錯， 即係你喺個過程之中咧，因為咧一間或者我哋再詳細探討啦，其實課外活動咧係對學生嚟講，對年輕人嚟講咧，係一種全人發展咧。是一个平台来的。是。即是现在我们的教育讲话有通识啊或者是一个即是你要呢是不可以只集中某些学科，是要有一个全人 的视野啊发展啊这样，即是令到你这个人均衡的这样。这个课外活动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来的。 是就不是说只是去听啊，听完之后呢就拿回个记录啊， 系啦系啦， 咁我嚟咧就攞分嘅，唔系嗰种嘅吓。好啊，咁啊听只歌先。咁呢个只歌咧就叫《学生手册》啊 ，Twins 唱嘅。咁跟住新闻报道。 话我没用，未曾让我辩论，用红字狠狠批判我未合标准，写我的手册中，为何是你的梦？这根本说不通。 Sometimes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过敏症除了一般会联想到的鼻敏感之外，哮喘、食物或者药物过敏都属于过敏症。想了解更多过敏症的治疗和管理方法，请留意星期三的认识过敏症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给低收入家庭的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的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二呢就我哋岑日飞呢个题目呢就好啦，课外活动我哋嘉宾呢张文炳。咁课外活动刚才新老人呢就讲咗，原来中国古已有之啊， 系 嗰阵时呢唔同个名字，咁真係呢大真係收获甚大。嗰阵时我都以为呢中国咧系好少课外活动嘅， 系 系即系球类啊，活身体活动 physical education 咧系 睇老好少讲陆毅就知啦， 系啊系啊，好、全面喎、老老实实。 你我射输数而家仲全面过，你而家问题冇射箭啊，传咗去韩国啊， 喺韩国系 中学已经要有体育课程，一定要学射箭啊， 系 呢个中国传统，因为韩国就近翻。山東東面咧，我哋嗰度成扎，我哋都係中國人射箭嘅專家咧。後羿都係嗰啲人，後羿馮夢啊，馮夢啊，後羿學三位殺啊，後羿啊，全部都叫東夷人。 係、 我哋東夷北狄西戎同埋南蠻啊嘛。東夷人咧就其實就近韓國嗰邊嘅、所以全部都係射箭專家嚟嘅嗰邊。 係，冇錯。 話後羿射日嗰個後羿就係東夷人啦。係，係嘛？仲係呢個周文王嘅。周文王嗰、那个阿爷啊，武功坦腹啊，个老婆叫太姜啊，都系东夷人啊， 都系东夷人， 系啊、所以我哋知道就话当时全部都系 射箭能手， 骑射啊嘛，我哋讲胡服骑射， 系， 嗰度已经全部学晒， 即系咁讲啦，我哋当然读书咧就好自，即系好自由嘅，你中意玩乜就玩乜啊。咁啊，好，即系你自己去選擇，就冇人安排俾你嘅，係嘛？但係而家啲課外活動咧，就似乎咧就你講得咩啲就好有規劃嚇、好都幾結構性。咁啊，呢個唔知好定唔好啦。即係變咗嗱，例如話你一到嗰啲假期，或者平日嘅放咗學，或者星期六、星期日嚇，或者嗰啲長啲嘅假期、暑假嗰啲咧，即係啲學生咧。即係都，我覺得都幾陰功噶。好似時間表咁啊，嚇！我好多時見到佢哋咧就係點咧？譬如星期六、星期日啊嗰啲咧，就係孭住曬啲樂器啊，咁啊走去啲琴室啊，或者啲其他嗰啲音樂嘅地方咧，就學呢啲啦。 係呢個政府俾錢嘅咧，定係私人個老豆冇俾錢？ 呢啲啊比較多係私人。咁當然而家咧學校咧，因為咧係鼓勵。啲學生咧係即係一生一體藝、即係你有動嘅一面，有靜嘅一面嚇。咁藝就藝術啊嗰啲啦嚇，譬如音樂啊嗰啲啦嚇。咁就好多時咧，學校咧自己都有呢啲活動搞，有啲活動搞。咁就總言之咧，就係、是、另外一樣嘢咧，我諗我哋大家咧都一定唔會忘記咧，就係、是、香港補習嗰、那個。風氣非常之盛， 係因為唔使交學費嘛，啲家長啊 喜歡嗰啲學生咧，學同啲子弟咧就去從補習嗰度咧知道點考試啊嘛。 嚇嚇！咁但係咧呢啲咁嘅嘢加加埋埋咧，就成為咗一個咧係非常之緊密嘅時間表。 係啊， 嚇！咁你就變咗嗰啲小朋友或者學生咧，就由朝頭早可能一到黃昏，咁都要咧。不是參加呢樣活動就嗰樣活動，呢樣補習班嗰樣補習班。咁、似乎咧就同我哋幾十年前咧就好唔同嚇。咁、究竟呢個咁嘅學習嘅模式，或者呢啲嘅活動嘅模式係好定唔好咧？ 你而家知道文炳，你話以前中國人嗰種課外活動咧就高級過，即係高層次過而家嘅。嗱，你譬如講，我哋話頭先講射箭啦，你射箭而家你講，我咪學體育，即係打籃球、打踢足球一樣啊。但係咧，中國人以前話嗰只孔子所講嘅六藝咧，就《論語》裏邊已經講到孔子講過，就必也射虎，其真也君子。即係話你通過射箭呢門咁樣嘅活動咧，其實學習嗰個德育。 哦、 其真有骨子，即系你射箭就变咗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即系射箭完分咗高啊，仲要受打工作揖噶嘛。上台然后就表示啊，感谢嗰种成个过程啊，其实系一种德育嚟嘅。 系啦，或者 体育里边有德育个内容，而家冇嘅，而家体育就纯粹体育啫。 系啊，你好似咩噶？即系就算你赢咗到啊，成样 成只成样咁样咧，就咁样咧，其真有君子咯。 又唔能够话完全冇嘅，譬如咧。而家嘅學咧學嗰種高爾夫球咧就係德容嚟嘅，即係你雖然一個人打都得，但係你要嚴格遵守個規則，同埋要老實。自己嗰、那個波去咗個草皮地，你就打出嚟就要計個草皮底嗰、那個，你唔能夠將佢移動，即係嗰個球你唔能移動，佢都係一種讲究德育嘅活动嘅，不过呢个咧就香港嚟讲咧就系一个好贵族嘅活动嚟噶， 系 活动嚟噶。喺外国就唔系，喺外国就好普通嘅啫。 香港咧就我觉得系响尤其一啲户外活动咧，场地系一个问题嘅， 系嘛 吓。你時至現在，我哋仍然有啲咩噶？有啲火柴盒校舍噶， 系 咁你話你嗰啲你可以做到咩嘢咧？ 你做唔到嘢嘅， 系咯？咁即係 自己嘅活動場所都唔夠， 系咯？ 我最覺得最正嗰個校舍，我覺得中學嚟講啊，我又好欣賞嘅呢個九龍華人。 哦，係 當然 咧，自己有嗰個足球場啊， 兩個 黃人仲要去維多利亞嗰邊， 係啦，冇錯， 自己有籃球場嘅，冇足球場。 咁八歲都好多， 八歲自己又游泳池，佢係泳池女八歲。 即係我而家就係想講啦，即係你香港，我哋有大概500间到嘅中學，有幾多間有呢個咩足球場啊？有幾多間有呢個泳池啊？即係。我谂嗰十只手指，即系差唔多 可以 数得到啦，系嘛？咁你其他嗰啲咧，嗱，我哋由细个开始咧就已经咧惯咗咧走去咧嗰啲公共嘅球场嗰度上体育堂噶啦。我哋读天台学校啊，即系沙子区入边最顶嗰层，咁啊做咗呢个学校啲小学。咁你有咩地方上体育堂啊？ 系啊， 咪即系附近嗰啲球场啦。 系 吓，咁所以咧就即系变咗咧。是在场地方面呢，我觉得是的确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变了有钱的人呢是肯定有优势的。他可以参加这样的会所那样的会所。他变了呢就可以呢带埋啲子女去啲地方呢嚟到玩唔同嘅即係活动啊，或者嗰啲球类咁样。但你一般嗰啲好即係背景好基层嗰啲呢，即係你頂多咪俾你去一兩次，你唔可以經常去運動啊，去訓練啊、操練啊咁樣啊嘛，係嘛？ 係冇錯。 咁所以 係呢樣嘢真嘅。譬如唔使好大活動嘅場地咧，譬如人樂隊，咁你都冇個地方俾你做一個好嘅訓練地基地啊。 系啦，系啦，系啦！ 你嘈啊嘛，周围嘈住你其他周围嘅邻舍会 complain 你噶嘛？ 系啊，系 啊， 会投诉你噶嘛？ 即系我哋即系，比如嗰个居住嘅环境咧比较挤迫，同埋咧系大家嗰啲屋与屋之间咧，啲 啲樓與樓之間咧係嗰個好拍得好貼咧，係、 嗯、 有問題嘅。比如有啲屋邨嘅中小學嘅校舍咧，咁、 嗯、 就你嗰間學校咧，側跟就係嗰啲屋邨咁樣。咁啊，唔止一個校長咧，係即係啲朋友同我講咧，就佢哋連即係嗰啲組會啊，比如喺啲嗰啲操場啊、成啊咁，校長咧就係、是、透過嗰啲即係嗰啲傳聲系統咧嚟到同啲學生或者啲老師咧同啲學生係講下説話、 瞓 下話嗰啲咧，附近啲居民就投訴嘅喎，係 咩？ 係啊，原來投訴嘅，話、哦。 我嘈住佢， 话嘈住佢吓，咁呢个系可以理解嘅，即系例如话有啲可能佢当夜更，佢、 嗯、 第二朝六七点先翻到屋企、 嗯， 准备瞓觉，瞓紧或者准备瞓觉，咁你嗰度嘈，咁啊的确系对佢有一定嘅影响嘅。咁、嗯、但系即系教育只有教育啦，即系我觉得呢方面咧就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通融下啦，因为呢一个集会或者呢个活动影响到嘅咧就是、几百个学生。系嘛？咁、嗯、而嘈到嘅咧，就可能系即系好少。 几人咧系， 系好几个人嘅啫，系好有限。咁希望可以包容下啦，因为若果有咩投诉嘅时候咧，咁相关部门啊，梗系同嗰间校讲，咁啊变咗间校可能咧对继唔继续呢啲活动咧，就有一个心理上嗰个咩嘅 负担啊， 有负担 系 有压力喺度，系、嗯、 场地系一个好紧要嘅问题，香港寸金尺土。你一搞活動咧，就要場地， 係 嘛？咁啊，你話而家啲會所啲都啲租都幾貴噶。 哇！好犀利，好犀利，係 嘛？好多會所，你想話搞啲 function room 啊，或者酒店都有 function room 啊， 係有飛起， 係嘛？全部 係啊。 咁啊，我又想問啊，張文炳，即係關於咧所謂遊學嘅情況。咁啊，呢個即係貧富懸殊得好分得好緊要嘅。因为咧，我知道有好多家长咧，佢一到咗假期咧，佢就暑假尤其 暑假 就叫只仔女去外国。 系啦， 吓 咁啊就安排仔女咧就参加啲游学团，咁啊有啲旅行社咧就专登咧就做一啲游学团去比较先进嘅国家啦 吓， 嚟体会嘅嗰度嘅古迹啊，或者系政治制度啊。咁啊，另外咧有啲人咧就去講解一下嘅， 系 咁啊呢樣嘢真係咧貧富懸殊都好緊要喎。 系啊， 如果即係貧瘠啲嘅家庭咧，呢項負擔咧都相當大嘅喎。政府有冇補助嘅咧？ 嗱，我諗咧就第一就係話咧，你話叫啲一般嗰啲基層家庭去孭幾萬蚊數嚟到俾啲小朋友去，比如話係去嗰啲西方國家、啲歐美國家去一段，起碼都咩噶啦，一個星期唔少一個星期噶啦， 差唔多成兩三個禮拜噶啦。 係啦，咁即係我覺得呢個咧就即係對呢啲嘅家庭嚟講咧就是、一種奢望。咁對同學對嗰啲小朋友嚟講咧，即係呢啲貧窮嘅來自貧窮家庭嘅小朋友咧，就係、是、呢個就一種嘅，即係對佢嚟講咧。就一種起碼心理上咧係一種嘅即係係唔係幾好嘅感受，一睇見哇嗰啲其他嗰啲識嘅同學咧，佢都有啲都去得到啦，咁自己就冇辦法。咁而咧就你話有冇得補助咧？我諗有不同嘅形式嘅，就有陣時嗰啲辦學團體會俾錢啦，即係去幫啦嚇。咁有啲活動咧，比如以我了解咧就係話當時一帶一路咧。一帶一路咧，咁啊沿線有幾廿個國家嘛，佢有好似有65個國家，咁咧就好似有個基金咧，就俾啲學校申請，咁啊申請到嘅時候咧，就係嗰間學校咧，即係會有比如話十個八個學生咧，可以咧係由一位老師或者個校長咧係帶咧，係去一帶一路個國家嗰度嚟到學習啊、參觀啊、考察啊咁樣嘅，咁但係呢個都係只係佔少數嘅啫，佔少數。咁就同埋有一個問題咧，就係、是、據了解咧，就係嗰啲大活動嗰啲生嗱，即使學生攞到一啲嘅補助都好啦，大活動嘅老師咧，大致上冇嘅。 哦， 嚇，大致上冇。 反而冇嘅， 嚇，反而冇嘅。咁所以呢樣嘢咧，我就覺得咧係政府咧係即係值得諗一諗，因為嗰啲大活動嘅老師好校長啊等等咧，佢哋已經付出咗嗰啲時間出嚟啦，咁如果你話咧，那個旅費佢都要出埋咧，我就覺得 喂，佢呢個其實係公事嚟噶嘛，係嘛？你政府嗰啲官員啊，當你要出房嘅時候，大致上唔會自己出錢噶嘛，係嘛？咁所以呢個我覺得應該要睇一睇。咁就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我就覺得即係究竟而家嗰啲活動係唔係太多咧？個質素係點咧？即係我哋究竟應該貴精不貴多啊？還是係話咧係即係？需要有啲整合咧，咁样，咁呢个都系值得考虑一下。但阵间飞哥讲咧就系、是，以往阿冯宇航博士咧就系嗰、那个即系呢方面嘅专家啦。咁啊，近年咧我哋有另外一位专家就系曾永康校长吓，咁咧佢而家就喺教育大学嗰度咧系即系都帮手即系做一下一啲嘅即系课程嘅负责人啦。咁佢本身系中学校长，咁佢对呢、這个。那個活動咧係頗有嗰個識見同埋個研究嘅，咁啊今次呢一輯咧嗰啲內容咧，我都有即係請教咗佢唔少嘅嚇，請教咗唔少。咁事實上我哋諮詢過咧，係一啲中小校長同埋啲老師咁樣嚇，譬如好似文嘉星老師啊嗰啲咁樣，咁就所得出係有呢啲嘅結論。咁就話嗱，舉個例，喺學校一間中學，你廿四班就標準啦。咁你一間廿四班嘅中學咧？佢嗰啲學會各樣加埋咧，可能去到成四五十個喎。 係啊， 可能去到成四五十個啦。每一科有學會，咁另外有啲，比如天文學會啊，又或者啲其他嗰啲種種活動，比如以前響黃隱咁樣。 啊，你話依個黃隱天文學會咪出咗個李偉才咯？ 係啊，李 偉才。戲劇學會咪出咗個許士人咯？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啊，冇錯啊。啊，咁你又有嗰啲咩喎？又有嗰啲咁嘅一棋嘅嚇棋藝咯，又有呢個咩 badminton 啊，即係嗰啲咩羽毛球啊、網球啊嗰類咁咯喎嚇。嗰陣時羽毛球一未去到網球，咁你變咗咧就有成幾十個啲學會，咁啊老師咧都係四五十個嘅啫。咁啲老師除咗要教書嗰科嘅即係職務，兼一啲行政工作，好多時候要兼手咧係帶埋咧係呢啲嘅學會。 哦， 咁而你每一年咧 冇資助噶， 冇噶冇噶， 冇噶，純粹義務 嘅 啫。 但係純粹義務嘅，你就係得嗰份人工。咁然後咧，咁校長更加唔使講啦，即係日理萬機啦，樣嘢都要有份啦。校長副校長又好啦，仲有咧就係你一年咧中一方温咧，你大概百二三個學生，如果你有成四五十個呢啲嘅學會咧，一分落去咧，即係每一個學會得幾個學生。咁所以呢個又亦都係一個問題。 係 嘛？咁所以或者我哋一間都可以討論一下啦，即係有冇嗰個活動嘅整合嘅需要 呢？係呢、這個真係傾再傾下咧。聽嘅歌先，呢、這個張敬軒唱嘅《不同班嘅同學》，咁啊之後咧新聞報導。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香港人道年奖2020。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日仲有廿分钟啊，咁啊继续讲落去啦。咁啊题目咧系课外活动有张文炳啊，同埋咧我咁啊加埋啊新会人就一齐讲讲呢个课外活动。咁啊刚才讲到课外活动系咪好似正常嘅教育咁样咧，系应该有佢嘅规划嘅咧？ 其实文鼎，我觉得有时咧就头先讲咁多学会，又讲到曾令康又点样，即系有个过程啊，点样好有计划。但我有时觉得系咪有个有时唔一定咁死板嘅，有个氛围啦。我同阿次官讲下知啊，以前我哋新亚书院，你又唔使要话整个围棋学会嘅， 唔系 佢。你嘅问题，你见到喺饭堂到处都有人喺度摆档， 三点钟 你入去睇下。自然咧，你要识足围棋噶啦，即系成一种风气， 系 啊，即系唔一定话，哎呀，要一定要即系有个咁样嘅学会，参加围棋学会，然后你先识足围棋。 嗰阵时有几样嘢，一个围棋，一个打桥牌， 系咯， 系 唔需要学，冇得学。 而家啲学生唔识打桥牌，惨啊！ 即 系大学生都唔识噶，冇咗啲风气。 而家我好少叫人打噶，真系好少叫人打。 因为咁好嘅游戏，咁好嘅智力游戏，冇人识嘅真系。 系点解咧？嗰阵时 冇风 气，冇学会，冇学会 又唔需要冇学会，自然就你自然会识噶啦。 三点零钟就自己去个圆艇，即系新艺下低嘅个圆艇就开几档围棋档。咁啊，自己咧啲同學就同自己有陣時咧，老師都走嚟控一控啊，寄養咁啊，打捉翻牆，捉翻棋，捉翻盤咁樣嘅。 其實咧，我覺得即係學生咧，如果我哋即係佢能夠有嗰種嘅自主性啊、自律咁去學習咧、參與活動咧，即係當然講啲參與嗰啲係即係咩啦，即係。点讲？即系嗰啲有益身心啊，同埋嗰个即系嗰个智能啊等等嘅活动啦、啊。我觉得嗰个表现系同中学系好唔同嘅，即系始终大个啲咧。我最近去过新亚书院，咁咧就做嗰啲系大专界嗰啲校际辩论比赛嘅评判。咁我做好多年噶啦，吓做好多年。咁咧就事实上而家辩论咧嗱又系啦，响啲中学咧。是几蓬勃的、 嗯、 有些呢有些学校呢就找专人 去 教 啲学生、教啲学生，咁就大学呢亦都好重视，即係呢啲啦佢哋係自发性嘅，咁每一年呢就有一个大专界嘅辩论比赛，咁就係、是、香港电台都有一个重要嘅即係主办机构嚟嘅， 係有广东话有普通话添， 係啦，咁佢哋我就覺得學生嘅表現咧係相當唔錯嘅，相當唔錯嘅。咁我嗰日喺新亞書院咧，咁啊即係完咗嗰個辯論比賽，做完評判啊，俾埋評語之後咧，咁我喺個校舍嗰度行下啦，即係喺呢個即係而家嗰個嗰、那個即係 中學嗰個校舍 馬料水啊，唔 係啊馬料水啊， 馬料水啊山頂嗰度啊，山頂隔離係聯合啊嘛嚇。咁我就覺得嗰種氣氛咧就係好唔同嘅，即係嗰啲學生咧係容易咧。去開發同埋啟發自己嘅，嗰、那個氣氛係好唔同嘅。咁、所以咧就係話，即、就、係、是、我哋就要睇啦，就究竟而家我哋啲課外活動係唔係即係搞啲活動出嚟，等啲學生咧係參加咗玩咗嚇，咁、啊、就開心一輪咁就算數咧，還是話即係好似阿周永博士講咧，就話係需要咧係當一個好似一個正式嘅課程咁啊，有規劃，有目標。啊，同埋咧係選擇一個正確方法嚟到去舉行，有相對嘅資源，同埋最後咧你又需要有個評估嘅咁樣嚇。咁、呢個咧就我覺得就係、 當然阿飛哥可能會覺得啊，呢個會唔會係有一啲比較黑板式咧咁樣？咁有過程咁樣咧。但係始終我哋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我哋將佢同一啲正規嘅學科嘅學習，咁究竟係邊樣輕邊樣重咧？ 嗯， 嗱，好簡單，你比如今次嘅疫情，首先放棄咗嘅咧，或者擱置，差唔多全部擱置咁滯啦嚇，就係呢啲課外活動。 各自晒 是大致上差不多各自晒的了。咁、哦啊、当然 家校都 是啊。是啊，因为你、哦、比如你户外那些怎样呢，是吧、 嗯、 学校都是啦，比如就你复课都是复课一周。 嗯。 然之后呢就叫大家呢尽可能不要有些大家密集式的，即是大家呢是肩碰肩的、嗯、即是那类的活动。 嗯。 尽可能呢就那个大家那个即是。 就要 social 距离。 那个 social distancing 啊、嗯、即是那个。嗰、那個社交嗰、那個嗰、那個距離咧，係要 一點五米 啊，一點五米，即係要做到足嘅咁。咁有陣時啲課外活動又唔一定可以做得到咁樣嘛，係、嗯、嘛？即係尤其啲群體嘅活動， 冇可能 嚇、啊。你如果係我上堂嘅，我就可以將啲台凳等咧擺到一點五米嘅距離，咁呢個做得到啊，係、嗯、嘛？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嗱，學科嘅教與學咧，就大致上咧受嘅影響細好多喎。因為點解咧？嗯，你咪網上學習咯，老師咪照準備、 嗯、用 Zoom 啦、啊、嚇， 用 Zoom 啊嘛，啊而家就興用呢個 Zoom 教學啦嚇、 嗯 啊，教育學啦。咁、 嗯、 但係咧，你即係其他嗰啲咧係實體性嘅課外活動咧，係大致上係停得七七八八嘅。 哦， 咁所以你就喺呢度你睇到咧，即係嗰個學界好、家長好等等咧，係好自然有個取捨嚇。咁佢哋始終係當課外活動咧，雖然係一個咧。是那個全人教育的，即是一個呢是很好的工具，一個好的平台。但始終呢哪樣重哪樣輕呢，即是大家已經有了。 這個是不是跟那個攞分數有關係、啊、 是、 嗯。 不過問題呢文炳麗譬如有時你說群體，雖然說譬如一些譬如打橋牌四個人 OK 的。沒有超過限聚令，限聚令四個嘛，你吃東西都是四個嘛，打橋牌 OK 嘛。同埋你有些很有趣的，你課外活動本身呢，你譬如我舉個例子，你說課外活動打橋牌，我們以前有種課外活動，志官也有參與，我也有常參與，就叫打麻將。我們不上堂就要去打麻將， 一定有。 但是那個課外活動，從那個規劃來說，打橋牌和打麻將是很不同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打過就知道，打橋牌呢就是玩不計錢都一樣咁過癮，打麻將就非計錢不可， 一定要計， 唔計錢就唔好玩嘅，好得意嘅。嗱，依樣嘢就係一個賭博同嗰個智力遊戲嘅唔同。捉象棋唔計錢唔緊要，佢自然有個樂趣。打橋牌都係，但打麻將你話唔計錢咁就冇 咁冇癮啦。 係啊係啊， 你曾經打細啲都要計，即係好有趣嘅，即係個遊戲嘅本身啊，係嘛？捉象棋係象棋，做一樣嘢咧一個好有自主性的成個制度的課外活動，其實可以推廣的，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校都有，就叫做童軍。 是 哇，這個正啊，這個呢就是在學課堂學不到的，即學習那種自立啊。你怎樣搭帳幕，怎樣去露營，怎樣去煮嘢食，怎樣去扎繩， 還有怎樣獨處啊。 獨處 是沒錯， 童軍有很多守則， 是沒錯， 這個很好的課外活動來的， 守則是紀律， 喂，成套噶童軍呢樣嘢， 嗯，同埋點去幫助別人啊等等，係其實童軍即係男女童軍係咧， 係啊， 係其實一個好完整嘅一個訓練， 係冇錯， 呢個真係全人訓練嚟嘅，呢個係， 係啊，依個課堂學唔到嘅，你學咁多課乜？你如果參加童軍，通過童軍你學到好多嘢嘅， 係 係嘛， 冇錯。 即係我哋個年代咧，比如話即係女同學咧，你可以有嗰個咩愛丁堡獎勵計劃啊嗰啲咧， 而家都有，而家仲有，不過咧就 嗰、那個佢形式名稱係轉咗啦，嚇嚇嚇。咁、但係即係呢個都係好咩一個好一個都幾嚴格，同埋一個好全套式嘅訓練嘅，都係好嘅。係、但係即係而家咧，我哋啲同學咧有一樣嘢咧，就係可能咧，你話要佢咧吃一啲苦咧，就有困難咯。 是吗？ 吓、啊，系啦、 哦， 即系比如一动用到牵涉到系体力嘅劳动等等咧，咁佢哋就可能会咩啦？诶、哎，我哋嗰个年代好多地方冇冷气冇剩噶嘛。 系，我记得咧，主动去参加咧嗰、那个诶、为 爱秩序湾啊， 系 嗰啲咁样嘅艇上嘅居民咧，帮佢哋手咧起嗰啲桥啊， 修桥筑路吓， 系修桥整路啊，或者咧帮佢手咧就改良个生活环境啊，呢啲系好主动嘅课外活动嚟嘅。 系系系。 但咧而家咧，你听你咁讲咧，委屈，千祈唔好搞我。 系啊。 做乜嘢要揾苦嚟辛咧？咁样又。攞唔到呢個簽紙喎、哦，又攞唔到咧嗰、那個參與嘅最後嘅分數喎、哦，咁啊無謂要做啦咁樣。呢啲係好功利啊，即係功利式嘅報酬咧係頂唔順嘅，即係我。 所以變咗 嗰陣時係主動嘅喎 嚇。係啊，好好自己選擇嘅，係主動嘅、 嗯嗯。 即係而家咧就被安排嘅活動咧，未必一定係啲同學咧係真係係好有興趣。 嗯。 咁變咗咧，你係逼佢學習，逼佢參加咧，即係會唔會牽涉到佢漸漸失咗個興趣嚇？咁、啊、而咧就對呢啲咁嘅活動咧係唉覺得。即係好似一種負累咁樣啊！又要去參加，又要去啦咁樣。如果咁嘅時候咧，就有啲失 咗。呢啲好多時咧係家長希望嗰啲細路仔咧完成呢啲咁樣嘅課外活動喎。 係啊，尤其佢嗱多啲證書。 係啊， 如果佢比賽 portfolio 好， 係啦， 嗯， 個 portfolio 好睇啊嘛。咁、嗯、啊，即係佢參加比賽攞到獎嘅時候咧，咁答答埋埋答嘅時候咧，佢。申請又少，又喺中一嘅時候咧， 係有著數啊！ 咁啊有著數啦嘛，係嘛？起碼你去即係爭取面試嘅機會啊，同埋面試嘅時候你都多嘢講啦，係、嘛？啊，咁所以就變咗咧，即係呢個就即係變咗又係有功利嘅一面。 嗯， 咁翻返學校嘅層面咧，我就覺得其實即係同學界嗰啲朋友傾開咧，佢哋都係希望咧係多翻學校能夠多翻啲空間，即係話。教育局是盡量不要给太多的即是那些咁嘅即是所谓指引指示给他们。同埋啲活动呢等啲学校呢可以因应佢嘅情况呢嚟到去有所呢是即是修订啊或者是搵啲或者学生呢是某一种嘅即是倾向同埋鍾意边啲活动呢就加强嗰啲。同埋因为人手嘅问题呢即是学校是不是可以呢有一啲嘅整合例如某一个学生组织他去参观这个博物馆或者是参观这个科学馆举个例子。另外的学会比如那些科学的学会或者一些历史学会地理学会他都可以对这些东西是那些同学都对这些东西有兴趣啊同埋同他那个活动相关的嘛。那么将它合并起来一个活动牵涉到是不同的那个学会咯。那你变了不用说每一样东西都另外一个先生老师去带，咁个老师可以咧系带一个比较大一啲嘅群组，咁、 哦、 可以咧， 啲人力物力 系啦，咁啊可以啲人力物力可以用，即系 咁啊，我想问你嗰啲学会本身嘅组成咧，系学校同你组成啊，定系学生自发嘅组成嘅活动嚟嘅咧？ 即系两样都有嘅，不过咧基本上咧，我谂每一个学会咧都有一位咧。是即是顾问的老师 嗯 啊咁你变咗呢就係、是、有啲乜嘢呢嗰啲学生就或者嗰啲学会嘅主席啊等等可以搵嗰个老师呢嚟、 嗯、 到去指导啊或者提供意见啊有阵时或者出去啲活动嘅时候呢老师会带囉、 嗯。 所以其实近年呢有一个问题就係啲老师係需要带呢啲课外活动呢係都几系嘢噶， 系好花佢嘅时间。嗯， 例如嗰啲参加嗰啲各类比赛，梗系星期六啊嗰啲， 系一定噶啦。吓、 啊 嗯， 即系尤其星期六添啦吓，即系有啲可能仲星期日添啦。咁变咗个老师都要带噶啦，系、 嗯、 嘛？ 我记得我细个嗰时咧，就仲有啲课外活动咧，系文扁嘅，即系唔使活动好多嘅。 系 咁诶，譬如咧，我参加过嘅活动咧，譬如系叫读书会。 嗯。 读书会咧就或者读报会咧就系、是大家咧就围住咧就讲一本书，读一本书，咁嗰本就小说嚟咧，横掂都睇噶啦。睇咗之后咧就去发表下你嘅意见，或者咧有套戏，你睇咗之后咧发表下你嘅意见。咁而家仲有冇呢啲咁样嘅读书会啊，或者系睇戏会咧？ 有佢即係整一啲咩咯，所謂讀書報告咯，咪大家分享啊咁咯。咁你話但係睇嗰套戲之後翻嚟，大家討論咧，我諗而家就比較少啦。嚇、啊，比較少，因為我哋嗰個年代就咩嘅，直頭戲院睇噶嘛。 係啊，戲院睇嘅。 嚇嚇嚇！ 而家就取消咗嚇。 而家就比較少啦。呢啲 學校應該整翻啲咩電影室？ 係啊。 咁咪而家啲迷你影院咪可以整電影會咯，一齊睇完一齊討論咯。 哦、 啊。睇電影，電影會都係一個好好嘅。 係好㗎，因為喺電影裏邊你係有好多嘢去體驗到。 有啲好戲就學唔到嘢㗎、 啊。你可以體驗到㗎，咁、就尤其佢有啲就由啲名著嗰度咧係即係演繹過嚟㗎嘛，係嘛？咁所以咧就我就覺得係即係或者呢啲都係值得係去考慮一下嘅，即係同埋咧就係。喺課外活動，若果係反映咗呢個貧富嘅差距咧，即係政府係需要介入嘅、需要介入嘅。即係例如話點樣協助翻下嗰啲基層嘅兒童咧，或者啲學生咧，喺呢方面咧能夠同樣可以受惠到咧，就唔係話咧佢哋冇錢就即係 就忽略咗佢擺一邊啦。 係啦，係啦，係啦， 係好慘嘅，有啲我見到 可能要啲有老師帶領嘅，需要有啲經費嘅。 系， 系嘛？ 系啊！ 你譬如有啲廣東省嗰啲旅遊其實都係一個愛國活動嚟㗎。你睇翻自己嘅祖國冇嘅地方睇睇，你教韓語翻去潮州睇睇咯。 係， 濟國漁民咁樣又去睇下我濟國要 睇嗰條雲江。 你講鴉片戰爭咪去虎門睇下個鴉片戰爭博物館咯。 係啊， 呢啲真係一個好嘅，係嘛？ 係我哋幾廿歲都去啦，係咪先啦？啊，所以你譬如好似啊沙田嗰、那個嗰、那個歷史文化博物館咁樣。咁我諗一年咧，你點應該去翻三兩次？因為佢定期咧轉嗰個主題嘅，咁又唔同嘅。咁呢啲係學習嚟嘅。係。咁就我覺得咧，就係話，即係嗰個，即係總之呢啲咧，就你都唔應該因為有疫情咧，就長期咧將佢擱置。 係。 啊，即係你可以由線上線下，即係同埋咧係一種即係混合嘅模式咧，係繼續去舉行呢啲活動，例如小組啊、討論啊，都好似頭先你所講啦，大家分享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你甚至乎有陣時學一啲技藝，你都可以喺網上嗰度教。 係呢個咧，相當好嘅，因為我而家譬如去教書，你發現咧嗰啲學生咧嘅表達能力咧係差咗嘅， 係 一年差過一年，啲人好少出嚟講故事，好出嚟辯論嘅喎。 係啊， 可能有啲好叻，但係咧一般嚟講咧，佢呢個技能咧係失卻嘅。 同埋我比較少見到咧，而家即係當然有嘅，但係冇以前我哋讀書嘅時候咁普遍咧，就係嗰個演講啊。係 演講，因為講嘢用把口，我哋做編劇咧最緊要把口嘛。 我哋讀小學一二年班啦，已經有堂叫故事堂啊， 説話堂啊， 係説話堂冇錯。 而家唔知有冇啊？ 而家好多學校都冇啊。 你演講訓練好多嘢噶嘛，有勇氣膽即係膽識嚇、表達能力啊，諸如此類啊咁樣。 係啊，就組織力咁樣啊。好啦，咁講講明天啊。 好啊。 明天咧就係林佩里咧就請到咧。呢、这個陳依敏女士，我諗下，咁參加，咁題目咧就係老人不是問題，係講老年問題嘅。咁跟住來咧就聽只歌，許冠傑呢只最出名咧學生歌啊，呢只歌之後咧就新聞報導，跟住咧就係、是、那些年啊張惠基嘅節目啊，大家咧記得收聽。咁好多謝啊文炳喎、 哦， 咁多謝曬，咁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净系挂住踢波，最弊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肥老咗，冇阴功咯，同学亦爱莫能助。 学生哥好咪输咯，咪日夜挂住拍拖，顾住十几科。